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测评. Tons of homework. 题海战术. To wear out. 磨灭. Only average work. 交差. Common failure. 通病. To b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 Very methodical. 一板一眼. Vast differences. 大相径庭. To study because of exams. 应试教育. Outcome. 产物. Expert. 能手. Quality education. 素质教育. Let's try that fast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测评. To b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 Very methodical. 一板一眼. Only average work. 交差. Expert. 能手. Quality education. 素质教育. Expert. 能手. To b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 Outcome. 产物. To study because of exams. 应试教育. Expert. 能手. To wear out. 磨灭. To b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 To study because of exams. 应试教育. Tons of homework. 题海战术. Common failure. 通病.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测评. To be black and white. 黑白分明.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测评. Performance evaluation. 测评. Outcome. 产物. Only average work. 交差. To wear out. 磨灭.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磨灭. 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事情多么繁杂， 都磨灭不了他对足球比赛的热情。 交差. 工作不仅仅是替老板打工， 每天都用心工作而不是交差， 才会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黑白分明. 这个美女今天上衣和裙子黑白分明， 显得更干练、更精神了。 一板一眼. 我不喜欢在大学里一板一眼跟着课本学习中文， 尤其是语法，一学就想睡觉。 大相径庭. 读中学时能忙死， 读大学时能闲坏， 中学生活和大学生活真是大相径庭。 能手. 说到少儿英语教学， 他可是个能手， 小孩子都喜欢听他的课。 磨灭. 无论工作多么繁忙， 事情多么繁杂， 都磨灭不了他对足球比赛的热情。 黑白分明. 这个美女今天上衣和裙子黑白分明，